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7月13号上映的《邪不压正》是由姜文编剧并执导，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泽田千野、姜文等主演的动作喜剧影片，也是姜文执导的第6部作品。影片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讲述的是1937年青年侠士李天然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在美国秘密训练多年后回到北平，在这座国际间谍之城，各方势力相继登场，神秘人物各怀心思，古城即将迎来腥风血雨的故事。影片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演员们饰演的也是大城市中的人物。那么在姜文主演的众多影片中，饰演大城市的小人物不少，有些呢就活在当下。那么在这些小人物中，张元执导的绿茶邀请他主演男主角陈明亮，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角色，各位还记得这个角色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这部2003年由导演张元执导、赵薇、姜文主演的国产影片《绿茶》。有人说这是一部拍给男人看的电影，用为数不多的场景变化以及出演人员诠释了复杂的情感纠葛。这就是电影《绿茶》，一个听起来简单但是需要用心去品的影片。在筹拍《绿茶》期间，导演张元常带着剧组在云南的一些茶馆开会，他认为茶馆里的绿苦丁是最绿最好看的茶，所以说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绿茶都是绿苦丁。这部影片改编自女作家金仁顺的小说《水边的阿迪丽娜》，改编得非常出色，人物心理刻画也很微妙，堪称一部给观众带来新奇感受的中国大片式的爱情影片。另外，以唱《大中国》而闻名全国的已故歌手高峰在《绿茶》中也客串了一个角色，居然也成为了他生前参演的最后一部影片。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绿茶》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故 故事要从赵薇饰演的女硕士吴芳开始说起。为了获得一份完整的爱情，吴芳选择不停地相亲，但每一次和男人约会时，她都要点一杯绿茶。她相信她朋友说的一句话，从一杯茶能够预测一个人的爱情。这一天，作为相亲者之一，姜文饰演的陈明亮如约来到他和吴芳相约的咖啡厅里见面，但是这第一面见的却并不是很愉快。 二位喝点什么？ 咖啡。 绿茶，两位请稍等啊。 我有个朋友，他会用着茶叶算命。哼，他跟很多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能够说出他们大致的性格特征还有大致的命运。其实我也不大相信，因为我们都认识十多年了，初中跟高中都是同学，他忽然添了这个本事让我挺吃惊的。不过他从来都不给我算，都是给别人算，尤其给那种第一次见面的人算。很多人都说他算得很准，还有不少人后来带着家人跟朋友回头找他算的呢。 我不信。 随便你怎么想吧。 要不你让他来给我算算，算准了我请他吃饭。 你以为人家是这儿的服务员啊？你一伸胳膊他就过来了？ 是不敢来吧，怕动真格的。 怎么想是你的自由， 不是怎么想的事。我讨厌骗子。 他也不是骗子，就是会算命吧。 那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来。 他来不了，眼下在外地呢。 那不就是骗子吗？ 好吧，你就当他是骗子吧。 你为什么相亲？ 你为什么相亲啊？ 你想结婚吗？ 你不想吗？ 不是，我是想知道你有过男朋友吗？以前。 小姐，买单。 我来。 吴峰大步走出了咖啡厅，陈明亮追了出去，提出想去开房继续聊，这让吴峰顿生反感，觉得这个人玩世不恭，两个人不欢而散。而吴芳的保守却让陈明亮对他产生了好感。之后吴芳继续不停地相亲，而陈明亮则开始对他的相亲计划实施干扰。这一天吴芳正在和相亲者约会，陈明亮则坐在不远处看着吴芳，终于忍不住找了个借口打断二人的谈话。 吴芳，我是陈明亮啊，我看着你特别眼熟。 我一直走来走去看，我说怎么又像又不像。你说你戴眼镜了？原来不戴眼镜。 碰到熟人了。 世界真是太小了。 高中同学。 幼儿园也是同学。小学中学。 你忘了， 你牙好像比原来白了吧。我说怎么一下子认不出来你呢？你看看。 陈明亮打乱了吴芳的约会计划，此后吴芳一直找理由躲避陈明亮。这一天吴芳终于赴了陈明亮的约会，给他继续讲述了那个故事。 上初中的时候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小笼包。因为有一次语文老师跟他开玩笑说他小小的年纪脸天天皱得跟包子褶似的，后来那个外号才叫起来的。 指的是脸呢？我以为是哪儿呢。那再后来呢？ 后来他那个爸爸就越来越变本加厉了，天天打他妈妈，说受不了他那双手，让他无论干什么都戴着手套。睡觉的时候也戴着。他家有面墙挂了一根特别长的塑料绳子，上面有几十双手套。 再到后来，戴手套也不能让他爸爸满意了，因为他说他能闻到从手套里面渗透出来的死味儿。他说他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恨不得立刻去死。 实在不行，那就让他死吧。 你当你阎王爷啊，说让人死就死了。 那怎么办呢？要不然就让他们离婚。 他妈提出来了，他爸还不愿意呢，说他妈妈用一双手扼杀了他一生的幸福。要离婚可以，两只手得剁下来。 你不是在给我编故事吧？我好像在哪个电影里边看见过这事儿。 我哪露出破绽让你觉得我是在编故事了？ 那倒没有。 谢谢。 嗯，我觉得你没骗我。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的女朋友是属于那种撒谎就不知道怎么说话的人，你不像她那样。 陈明亮半信半疑，他甚至越来越弄不懂眼前的这个女人了，但正因为这样才挑起了他想进一步走进吴芳的欲望。这一天，陈明亮遇见了一家酒店里的钢琴师朗朗，据说这个漂亮的女孩追求者很多，在这儿想和朗朗搭讪的人不计其数，陈明亮也是其中一个。而陈明亮却惊讶地发现，眼前的这个女孩竟然跟吴芳长得一模一样。 没想到你的琴弹得这么好。你一直喝绿茶吗？ 我想减肥，而且喝茶特别解渴。 可是你挺瘦的呀。 有吗？ 吴芳，你别装了，你就是吴芳。 你抽烟吗？ 我不抽。 那我抽一根。 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吴芳呢？ 谁是吴芳？ 你呀。 你有女朋友吗？ 现在没有。 那以前有几个呀？ 三个吧。 就三个吗？怎么分手了呢？ 上高中时候有一个，大学考上以后不在一块儿就分手了。大学一年级有一个，吵架就分手了。后来又有一个，上个月分手的。 这个怎么分手了呢？ 我告诉过你吧，船桨的故事。 你这个人真挺有意思的。不过我跟你说吧，我见过的男人没有500有300了。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别在我面前耍花枪了。 你觉得我耍花枪吗？ 不是你是我吗？ 太像了，连说话的声音都像。 谁呀？我跟你嘴里那个吴芳。 连说话的声音都这么像，你就是吴芳。 你别那么幼稚了好不好？吴芳啊，朗朗，连发音怎么接近，但这种泡妞的方法早就过时了。 你有别的名字吗？一直叫朗朗。 接下来你是不是准备跟我去我家，好证明我就是我呢？在你之前至少有7-8个男人打这样的坏主意了。哎，你的手挺大的，能把我的手装进去。 你是不是觉得像一个手套？ 可不是吗？ 你听过手套的故事吗？ 没有。 没有。 嗯， 我有个朋友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女孩，她妈妈的工作是给死人化妆，她妈妈的丈夫以前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心里有障碍，以后让她妈妈无论做什么都戴着手套。你没听过？ 真的假的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吴芳继续不停地相亲，但结果始终不理想。陈明亮开始怀疑吴芳和朗朗是一个人，所以他抓住一切时机就要去验证。于是他又约了吴芳到之前约会的咖啡厅里见面，还出其不意拿下了吴芳的眼镜。吴芳对陈明亮的举动非常生气，但是陈明亮却不以为然，他向吴芳表达了爱意，并且真诚地劝说吴芳不要再去相信，希望能同自己交往。而心存戒心的吴芳却对陈明亮的话半信半疑，没有答应陈明亮的求爱。陈明亮很失望，又去找朗朗疏解心中的郁闷。和朗朗的聊天无疑是轻松的，因为他更懂得如何让男人的心情放松。但是接连几天，吴芳的手机一直关机，陈明亮没法和吴芳取得联系，陈明亮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吴芳，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天，吴芳的手机终于开机，陈明亮成功的邀约到了吴芳。 你帮我分一分呀，你说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你呢？ 你别老这样。 怎么了？ 别老拿我寻开心。 啊？你觉得我这么跟你说是寻开心吗？嗯？你知道你的毛病是什么吗？ 什么？ 缺一点点女人味儿，真的。要是一个特有女人味儿的人，听着我这么跟他说，还不美死啊？谁像你这么硬邦邦的？ 什么硬邦邦的？你当我是死人啊？ 你觉得我会把你当死人吗？你呀，书读多了，又没读透，所以该敏感的地方不敏感，不该敏感的地方瞎敏感。 你管得着吗？ 我不是管你，我是关心你，我是怕你生坏人的当。 哎，你别说，我这次到杭州也相亲来着，那人是博士后评论家，还行。 啊呸！ 你呸什么呀？ 丢人都丢到杭州去了，居然。 不行啊。 咱不这么丢人行吗？一次次的相亲，一次次的被抛弃，你自尊心不受伤害，我的自尊心还受伤害呢。你好好想想行吗？知道吗？ 嗯。 眼前有道彩虹，用不着出去经风雨。 你真的喜欢我吗？ 敢说，我怕说出来听着我妈的。你知道吗？你不在的时候，我特别想你。 你说，别人都嫌弃我，为什么你不呢？ 因为我不是别人，我能看出别人看不出来的东西。你去想想啊，社会这么复杂，要是碰见几个坏人，又不是那种坚强的女人。 我看你就挺像一个坏人的。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坚强呢？ 就从你这句话里面，你知道吗？坚强的女人不像你这么说话，越是坚强的女人说出话来越轻声细语。 看不出来你这方面还挺有阅历的。 这叫阅历吗？这最多叫做眼光吧。 陈明亮温柔的话语让吴芳仿佛找到了爱的感觉，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平添了几分好感。这一天，陈明亮邀约吴芳一起去参加朋友的晚宴，哪知吴芳却一口拒绝。无奈之下，陈明亮只好找朗朗替代吴芳参加了聚会。大伙儿看到这位陈明亮的研究生女友都大赞才貌双全。在得知他会用绿茶算命时，朋友的女友好奇地想要朗朗， 帮忙给自己也算算。 你吧，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也很有手段。 什么？ 善于把握男人的心理，知道怎么让男人按照你的意图围着你团团转。但是你做事吧，太急于求成了，太急躁。你能很快的征服男人，但又很快的露出破绽。实际上呢，你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女人，感情上呢，总想巧取豪夺，难免会让人觉得反感。正派男人不太会喜欢你，他们会试着很快的去摆脱你。不过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才对，你是一个特别容易让男人一见钟情的女人，但是你不适合跟男人长期相处，很难获得持久不变的爱情。 哎，看来我得赶快嫁了才行啊。 啊，那也没用，形势改变不了命运。 什么是命运啊？就凭这几片破茶叶？ 有时候命运就是几片破茶叶。你捏我干什么？ 没有，咋回事啊？ 不是你让我算的吗？ 是啊。 跟你闹着玩的，别当真，我瞎说的。 我怎么会当真？ 那太好了，那我敬大家一杯。 可是，朗朗的直言还是让女孩很在意，现场闹起了别扭。为了面子，陈明亮的朋友打了女友，可朗朗走过来回敬了陈明亮的朋友一巴掌，全场人都愣住了，声音震动了陈明亮。陈明亮似乎明白了，朗朗和吴芳就是一个人，只不过是精神分裂的两个思想个体。陈明亮兴奋地拉起朗朗的手，在酒店的走道里来回奔跑着。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绿茶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赵薇终于如愿地和自己的偶像姜文出演了对手戏。那么这部戏中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也让赵薇对于爱情有了一个新的注解，同时呢，也是她从小燕子走向成熟女人的一个成功转型。在《绿茶》中，赵薇饰演一个精神分裂的女人，她一面呢是成熟稳重、少言寡语、缺乏激情的知识女性，然而呢又是一个神神秘秘、轻浮放荡、妩媚娇艳的陪酒小姐。那么这种变化或许会让一切熟悉赵薇的人目瞪口呆，一半是海水，另一半是火焰。这种变换视觉与知觉的伎俩会让一些急于下结论的看客吃惊，而姜文以自己的成熟成功地控制住赵薇的迷惘、跳跃与漂浮不定，这是一个很时尚的搭配。他解读了新世纪的一代面对复杂的生活与遭遇，更多的只是错乱与迷茫，而渐渐模糊起来的视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空灵而消极的心理自卫方式缴械投降了。那么在电影音乐方面呢，导演张元也是邀请了获得奥斯卡奖的作曲家苏聪来担任音乐制作，所以让整部影片的音乐听起来更具有现代感。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绿茶》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